主无双把我强人怒火正好在无敌深渊乡亲们悲恨难复仇恩怨乡亲们七尺无相威虎山只说是无罪无边无岸谁料想天出海花枯枝发芽惊呆今天从此我担惊不坦荡把后浪看不管是水雷狗或铁棍粉身碎骨也心难纵有我千难一万天到平安威虎山所以马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呢，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裘派名剧《赵氏孤儿》的一段悍调《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谢谢。

的三娘王姬张双仪命案罗成做奸细黄道烈不叫臣那芝麻自杀之旅吃了敌 壮别选段。浩然正气冲霄汉，惊醒了星斗闪闪寒。海浪奔涛增婉转，风驰云岔也缠绵。老将军珍重此身经百战，珍重了东风出送第一船。大江带军天赤炭，赤壁带军染醉颜。松柏筋骨当岁寒，你谈笑而去谈笑还。 Yeah!

早知今他母子前来寻着你，为什么不相认，反把他欺负劝得你人相恋，是啊，真的你活到了临头，悔爱不及，驸马。驸马不必乡野的兵，先有凭据当功堂，人来看过了相恋妆，驸马 朋友，京剧名家演唱会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